雷蒙虽知这时间紧迫，但也没有盲目地相信这位秘书。他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也注意到他长得十分漂亮，不是那种妖娆的美艳，很清淡，像百合，干干净净的。这让雷蒙更加的确定他没有被雷红收买了。一个人的眼睛是骗不了人的，哪怕他再会伪装也会露出破绽的。而雷少爷呢，从十岁开始就流连各种酒吧、会所、娱乐歌厅，见的人和事儿都多了，自诩为还是看人看得特别准的。 雷少，你找我？ 女孩子一身干练地站在他面前，态度端庄规矩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 简心。 简心，好名字。我这里缺个助理，有没有兴趣？ 雷蒙开门见山，也不跟他兜圈子。他现在缺人，也缺时间，没功夫想那么多。 我是总经办的秘书，雷少想要助理，直接跟 HR 打声招呼，便可以把我调过来。对我来说，当秘书跟助理，自然是助理的职位更有行动力。 雷蒙失声而笑，这女孩子有点意思，她很会说话呀。 那你就是同意了，很好。去帮我把这份材料整理一下，一会儿合作方会来谈合作，我想看到完整的 PPT 方案。 简心没有过多的表情，接过项目材料，只问了一句话： 对方几点到？ 大概9点，能搞定吗？不行的话， 可以，但不会太详细，毕竟时间有限。 雷蒙话还没有说完，就听到他说道： 尽力而为，别让我失望。 雷蒙很喜欢他的这个工作态度，点头说道。雷蒙虽然没有正式的进过公司，也没有带过团队，但也懂得用人之道。啊，这是以前雷老爷子有时间呢，就教他的。雷蒙呢，把这件事情搞定之后，并没有因此呢而轻松下来。他估算啊，秦锦城会到的时间，这抽空去了解了一下秦锦城那处商城的地理位置，把大致的市场前景给捋了一遍。这刚起身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便有人通知他秦氏的人到了。雷蒙略微的挑眉，抬眼看了一下时间，啊，9点整了。这家伙还真是准时的要命啊，一分钟多的时间也不肯给自己。雷蒙起身通知项目部的所有人开会，雷红跟郭琪不请自来。雷红现在的身份是代理总裁，他亲自出现，说明呢他对这个项目很重视。哎，这也还说得过去，但郭琪的出现那就有些怪了。他呢现在是财务部的总监，没到项目正式立案、预算没有出来之前，并不需要把财务部给牵涉进来。他这是不是太着急了呀？雷蒙不动声色，大步地走向会议室。他身上明明穿着的是秦锦城的衣服，却合身得体、俊朗有型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哪里来的高定款的。秦锦城眼神眯了眯，这心想啊，果然是衣架子很好看。两个人呢在会议室的门口撞上了，雷蒙主动地伸出了手。 秦总。 雷少。 秦锦城看了一眼他的手，伸出自己的手握了上去，他的手啊带着一贯的冷，雷蒙的手呢却是温热柔软，皮肤细嫩的有些滑。这大拇指呢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没握稳，轻缓地从男人的手背上划过。雷蒙心思微动，小拇指呢在对方的掌心勾了勾。秦锦城讶异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雷蒙不知所谓地冲他眨了眨眼睛，瞬间呢又恢复了正常的表情。这个小动作实在是太快了，快到除了当事人没有任何人注意到。而回忆起雷蒙刚刚闪过的表情，又想到这是一个恶作剧，秦锦城感觉自己被人调戏了，而对方还是个男的。 这让他很气愤。他脾气虽然冷冽，可并不是一个轻易就会动怒的人。相反，他沉稳冷静，永远都会控制好自己的脾气。这种愤然又让他觉得有些好笑。他好像真的很容易被这个小孩子给牵着鼻子走。他在他面前这做不到心如止水。虽然这个词儿听起来很怪，但秦锦成呢却知道这是事实。雷蒙不管是长相还是性子，都很容易牵动别人的情绪。不管是喜欢还是憎恨，他有那个资本。雷蒙请秦锦成先进去，自己呢也随后跟在他后面进了会议室。简心呢早就是做好准备了，屏幕上播放着雷家公司的视频简介。秦锦成来之前已经对雷家做过详细的了解，并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，示意他直奔主题。刘琴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文件，秦锦成说道， 项目的事我喜欢单刀直入，漂亮的话就不用说了。我有地有房，只需要你们的资金跟品牌。除了顶楼的影视厅外，其他的楼层我都打算对外招生。与其交给多家公司管理，不如跟一家合作。雷氏旗下不管是餐饮还是服饰品牌，口碑我都略有耳闻。 说到这里，他语气一顿，看了一眼雷蒙。雷蒙嘴角带笑，示意他继续。雷红却在想，这位秦总那也没有看起来的那么精明嘛。这先把对方夸赞一通，这就表明了他对雷氏的认可。那么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就占不到便宜了，岂不是对自己不利呀？他隐隐的有些高兴，或许这次合作会让他们大赚一笔。秦家的厂子就没有不赚钱的。秦锦成当然知道这谈判的规矩，他之所以这么说呢，是因为认定要跟雷家合作呢。第二呢，是因为雷蒙。他希望雷蒙呢把这件事情做好，不要让他失望。这接下来对方案的讨论就简单的多了。到最后，雷红提出了自己的疑问。 秦总，我想知道我们的品牌入驻之后，你会对其有别的限制吗？ 这点在合同细节里会具体提及，细则的问题等具体的方案出来再谈。 雷蒙知道秦锦成是不想跟雷红多谈，这瞧他那表情啊就知道，不免失笑。扫了一眼郭琪，说道， 郭总，财务部既然参加了这个会议，那就麻烦你把我的考察款先给批了。 说完，他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一份款项申请的文件，只需要郭琪从这上面签字，他就能从财务部领走一大笔钱。郭琪面色铁青，扫了一眼文件上的数额，足有100多万。这项目都还没有正式启动，他就管自己要这么多钱，这是想做什么呀？郭琪下意识的就拒绝了。 这具体的方案都没出来，款项的事不用那么着急。 说完呢，把文件推回给雷蒙。雷蒙也不生气，他也没指望郭琪能给他钱，就是想刺激他一下。另外呢，便是在秦锦成的面前卖卖惨。 看吧，我这个项目负责人其实没什么实权的，手头没钱，连请你吃个饭都吃不起。合作的时候，你可别为难我哦。 秦锦成的眸色果然是冷了几分，开口说道， 项目启动前的应酬也是需要钱的，我倒不知道雷氏的项目是这种流程。 这听起来像是自言自语的疑惑，但无疑是打了雷红等人的脸了。项目总监申请一点启动资金那都不给，这企业真够抠门的，这还是说其实是他们在故意的欺负人呢？雷红夫妻心里呢本身就有鬼，这一听这话自然会心虚。雷红把拨款申请拿过来，低头呢便签了名了。 项目总监手上哪那么有钱，这个钱该给的，秦总让你见笑了，公司制度并不是这么苛刻的。 秦锦成没有接他的话，只是看着雷蒙说道。 雷总监，关于项目上一些细节问题，我想跟你单独谈谈，方便去你办公室吗？ 好啊，请。 雷蒙拿到了钱，像一只翘起尾巴的小狐狸，这心情愉快，对秦锦城的态度呢，自然也是好了不少。起身没再管雷红夫妻二人，领着秦锦城去了他的办公室。这刚进去，秦锦城便皱起了眉头。 这办公室又小又简陋，这雷红还真不掩盖他讨厌雷蒙的心思，也不怕被闲言蜚语给淹没。还是说他有恃无恐，料定公司里的人不敢说什么。 秦锦城再次打量了一眼这间办公室，雷蒙之前发现的监控设备他自然也是看到了，嘴角冷哼。